虎山道桥底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嘅交通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之后同大家讲啲渡轮嘅消息，就由于船舶机械故障，呼吁小轮咧由大澳去屯门嘅航班，就下午两点钟即系啱啱开出嘅班次咧系改以普通船开出，咁而下昼四点钟嘅班次咧就会改为3:45开出，并直航去屯门嘅。而屯门去大澳嘅航班咧，下午三点钟嘅班次会改为下午3:30以普通船开出。咁如果要搭小轮嘅朋友咧，请留意翻船公司嘅通告啦。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的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新界长青桥去青衣方向桥面段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第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另外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龙就排到近亚公湾路。提提大家喺元朗大堂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嘅七点钟，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嘅一段大堂山道系会间歇性封闭。咁港铁巴士 K66A 系会加强服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之前程爸爸就托宋运辉帮程千里调职，但当宋运辉打俾程爸爸嘅时候，程爸爸又拒绝。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18/22儿童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怡。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台好流行将啲主持人嘅名字加入节目名里边嘅。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系梗系刘善怡嘅善字啦。而家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几好嘅，就系、是、下昼3:00-5:00嘅35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怡。三成群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波成帮我们改的。希望呢我天怡和阿涉呢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呢越来越多人听啊。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帮我们改个名字咯。 咁叻帮人哋改名， 我哋嗰时咪改咗一波三折咯。 你见到呢啲套路嚟噶、啊，你记唔记得？跟住后屘，哦，仲好记得当喺停车场得到我是你的后援嘅呢个名，好记得。阿谭咏仪啊、阿斌啊，全部喺晒度，好记得。嗰时 我原本叫一波三折 噶，因为谂翻有一同埋波咁，好似几好。同埋谂住个节目只系得三折嘅啫， 一波三折。 因为嗰时 Team Power 啊嘛，即系个时间冇限定啊嘛， 系一波三折。我哋做另外一个嘅，我哋就 伊波拉病毒啊，伊波拉病毒啊，病毒啊， 病毒，病毒系啊，所以而家变咗病毒兵团系啦， 因为佢哋话好难 get 到，即系伊即系一嘅。国语发音 系系，啲写出嚟又唔知道，读出嚟又难解，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死啦！我唔记得想讲咩添， 关于节目名嘅， 系关于节目名嘅。 但你唔记得， 大学真系唔紧要， 我唔知讲到一波三折，跟住 五秒之前都仲喺度噶，系啦，哎呀，死啦！我想讲咩咧？啊，算啦，听 trailer 啦。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啊，我记得啦，我哋原本仲有另外一个组合名噶。叫芒果水蜜桃。 哦耶耶耶耶耶。 係啊。即係话说有一次我同波胜呢就分别我穿咗粉红色衫。 我穿黄色冷衫。 係啦、啊。咁然后呢就好似芒果同水蜜桃摆埋一起。即係好似人哋嗰啲纸包飲品嗰啲呢可能係芒果苹果味咁样啦。係啊。咁、啊、我哋就叫做芒果水蜜桃嘅。有諗过呢个叫做芒果水蜜桃嘅开个节目叫做。 都几正喎。星期六下到二至四。芒果水蜜桃。 咪系要出翻啲组合啊嘛， 系啊， 即系人哋有台都有啲组合啊，即系艾粒啊咁样啊，或者软硬啊， 系啊， 系啊，我哋呢边都出翻个 芒 果水蜜桃啊，睇下会唱片公司签我哋， 后援会啦啦啦啦， 最新男子组合芒果水蜜桃。 一套电影讲六段关系，关于12个星座，180位青年人参与制作，这个计划是怎样诞生？ 讲紧2020年的时候咧，疫情比较犀利啦，电影从业员好困难，呢段时间冇人开戏，延迟，好多年青人佢哋其实能力好高，佢哋需要嘅咧其实系一个机会。咁我哋觉得啊，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做到呢？咁呢个就系个概念嘅萌生。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如果10分是满分，你觉得波成有几多分聪明呢？ 7分咯，要有个高低噶嘛，醒我咯。 我是 Fizz， 想知我拣阿一定是波成，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之芒果水蜜桃。 如果用芒果水蜜桃要开个 segment， 究竟佢会系做啲咩咧？ 系啦，如果我哋有幸啊，可以喺维基百科嗰度占一席位，即系好似风 show 咁样，佢系有个 wiki page 系斋讲风 show 发言人噶嘛，系啦。咁如果我哋有幸嘅话咧，希望大家可以加个别名啊， 芒果水蜜桃。 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搵得翻嗰张相。好似系 Eric 帮你影噶，仲喺出边个酒楼，系 啊，叫芒果水蜜桃。 总之好记得你系着风褛。 佢话你两个，我唔系风褛， 系嘛嗰件， 我系U 记嗰啲毛毛冷衫，毛毛嗰啲棉外套啊。 哦， 系啊，我记得嗰件。 我都着得冷衫啊， 系啊，你着冷衫系。Anyway， 我哋睇下点样将芒果水蜜桃变成一个新嘅环节。 可以做啲咩咧？ 系啦，亦都或者一波三折。 哇，一波三折呢个正啊呢个。 睇下我哋可以做啲咩。啊，好啦，介绍完我哋嘅节目之后咧，就讲下呢个天气同埋时间。 而家时间下昼2点12分，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69%。 好啦，芒果今日有啲咩嘅？ 都真系芒 果，系啊！你今日都着咗黄色衫，我已经好少着粉红色啦。 系啊，你少咗。 系啊。 个人冇咁 bright 咯，而家 系啊，个人呢排压力大啊嘛， 我而家着黄色衫，系芒果做翻。今日想讲呢一样 系芒果先生，今日有咩推介呢？ 今日咧，我想讲嘅呢一样嘢就系、是、因为你嘅手机里面唔算多手机游戏啊嘛。 哦，系啊，系啊。咁我呢排多咗个新嘅手机 game 啊。 哦，系 打麻雀嘅。 吓，即系嗰日 你 嗰日去咗个 friend 屋企玩嗰啲board game 啦，咁然后先玩咗类似三国杀嘅嘢，咁但系佢就变咗火影忍者版本嘅。 哦，我有见到， 系啦，我 friend 唔知边度买啦，咁买咗翻嚟之后话佢想玩试下玩，因为佢都好中意火影忍者嘅。我成日话去佢屋企咧，我要潜走好多嗰啲杯啊，成日佢买咗几百蚊，系啦，几百蚊嗰啲可能系日本抽奖嗰啲杯啊。即系例如你喺有时喺啲玩具商场都会见到嘅，即系例如可能 即系 A G 奖嗰啲啊嘛 ，A G 奖咁，然后你潜一张卡仔究竟系咩？咁佢就买咗好多呢啲杯，佢就上嗰啲二手平台，人哋喺日本运翻嚟，佢就买咗几百蚊有只，有只咧系有齐晒所有角色嘅黑金。黑色底金色畫晒咗，我成日話我去佢屋企咧要潛走晒啲嘢咁樣啦，咁佢就買咗個火影忍者嘅三角殺 嗰啲類似，係 啦，咁但係冇玩過嘅，因為佢屋企得佢同佢男朋友嘅啫。好啦，咁跟住之後嘅話咧，就係得兩個人，咁你玩唔到噶嘛，咁嗰次就成班人上咗去諗住食埋飯，咁然後就我坐喺度咧就睇嗰本說明書睇下點玩啦，因為其實叫你解釋三角殺咧。 难噶， 其实都难嘅，再加上入面啲嘢变咗之后咧，系更加难嘅。即系究竟君主原来变咗边个，然后中间啲牌又点样去解释，点样用，你都要去用时间去玩一次。咁玩完一轮之后，就即系大家觉得嗰个筋疲力尽嘅程度，就转咗打牌。其实小弟咧系麻麻地麻雀嘅， 你好少讲，好少听你 說。即系你见我哋有时可能我成班以前仲可以出去玩嘅时候，咁都会有打牌，我都唔系 好 多，我最多系喂俾我玩一 round 咁样，我 系 一 round 咯， 系啊， 系人哋一圈或者一个风噶嘛， 系嚟搞下事噶嘛， 俾我玩一 round 咁样，咁跟住就攞去玩啦咁样。咁我记得对上一次打牌应该系今年年头啦。 哦，好耐咯！ 今年年头啦，系咪今年年头定旧年年头啊？咦，唔系，旧年年头、啊。 旧年 Kobe Bryant 系几时走噶？ 上年啊， 系啊，我系上年打啦， 嗰次啦， 嗰次啊，因为同阿琼喺阿玲屋企打牌嘛。 哦，系啊，打紧牌知道佢走嘅嗰刻打牌咪凌晨四点几嘛、 啊？凌晨四点几系啦、啊，我有记忆就系嗰次啦。 系啊， 咁跟住之后就再对落就系啱啱早几个礼拜去嗰个 friend 嗰度打牌，咁啊想唔系上瘾嘅，系忽然觉得啊几好玩、啊、真系，咁、啊、然后就 download 咗个手机 apps 咁啊喺度打机。咁當然即係佢入面有啲唔同排行榜啊，因為而家啲 game 都係越出越複雜㗎啦，即係佢個複雜程度唔係就咁一個麻雀 game 嘅，以前細個都有玩㗎，明星三缺一嘅， 係 啦，細個玩明星三缺一嘅， 通常 係啦。咁當然即係打機啦，即係唔鼓勵大家賭博啦，所以純粹係冇任何金錢牽涉，係純粹一個遊戲嘅啫。OK， 係 啊。 咁然後就細個又玩啦，咁又大個佢開始有啲排行榜，就係你上網同人對戰，咁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嘅時候都有㗎。Yahoo 嗰個麻雀都係有對戰噶嘛，即係唔同有自己嘅 ID， 然後上去有個排行榜，究竟邊個係雀神 或者雀王咁樣，有呢啲。咁但係我純粹係同啲電腦對玩嘅啫，咁亦都冇任何金錢嘅牽涉。但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係有明星三缺一嘅， 有 個原因係咩咧？個原因係啊，我老豆要玩啊，所以就裝咗。 係 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係玩 CS 嘅。 哦啊、 即系我哋个年代玩 CS 噶嘛，咁、啊、可以同啲同学连线嘅，咁啊唔知边个开咗个房，咁然后就打电话俾人哋啊，房 number 215.4.421.669咁样， 系 Dust Two 咁样， 系 Dust Two 就入咗嚟啦，咁然后就成班 friend 喺嗰度玩，细个玩呢个啦，咁当然仲有AOE 啊、AOC 啊、系 啊、Diablo 啊嗰啲啦，咁但系我老豆咧就系话有日无啦啦同我讲。有冇得打牌啊？ 即系用电脑啊？ 系用电脑，系啦，个都有嘅。我买只碟翻嚟玩咯，咁、哦、样就装咗嘅。咁所以咧，我记得以前系有同我老豆争电脑玩嘅嗰个光景嘅。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嗰部电脑咧，即系仲系台机年代啦，系摆咗喺老豆间房嘅。 哦，佢可以用得多啲咯。 佢慎防我哋会夜晚起身偷打机，即系摆喺我哋间房嘅话，或者摆厅，佢惊我哋会夜晚起身打机，所以摆喺佢间房。咁然后咧，我记得咧，因为佢通常放工已经九点几十点噶啦。咁啊，九点几十点佢冲完凉就话：，喂，到我玩啦，到我玩啦，跟住就 打机打唔到就 系啊。我仲记得有曾志伟噶嘛，喺个明星三缺一入边。 碰啊！降你。哎呀，今次真系唔好彩啦！我咁靓，冇理由会出冲嘅，即系好中意录呢啲。 系啊系啊系啊！ 好好笑啊！所以我呢排就即系玩个 game 咯，游戏又冇课金。 你讲起呢个题外话咧，即系本身唔系讲呢样啦，但系题外话就系之前有一次我去做兄弟咧， 系 咁兄弟姊妹船，老实讲本身都唔识咧，即系 friend 极有个谱啦。跟住有一个 moment 咧，我记得就系、是。你日头嗰啲咩接新娘做晒啦、去晒外影啦，就去到夜晚晚宴个场地，跟住你就等啲宾客嚟 嘅。 你 set 晒场冇乜嘢做啦，咁大家都好攰。咁我记得咧就系呢啲兄弟姐妹，大家 reception 度倾开偈，跟住本身都唔 friend， 倾下一讲起麻雀咧，大家就 friend 咗啦。就 friend 咗之后就问起你有冇 download 嗰个 app 打嗰个麻雀，跟住咧大家都有，喂、哎、我都有。跟住咧就即刻开出嚟啦，然后就 add 咗 friend， 系啦 ，add friend， 然后喺个 reception 度咧，就两个姊妹加两个兄弟，好似四个人就连线啦。 但系单身嘅大家都 有啲系单身嘅， 哎呀， 系啦，有啲系单身。咁跟住我嗰时好攰啦，跟住同埋有另一班姊妹好似后屘话喺里边开真嘅麻雀啦，咁即系有一啲唔知道同埋工人姐姐聊，定系唔知要化妆先聊嗰啲，话里边有真麻雀，咁冇理佢哋啦。但系你系见到咧，佢哋由本身全日系冇倾过偈，开咗嗰个 app 之后，你知打麻雀你嗰啲人讲嘢就唔同，揸到车一样噶啦。哇！突然之間好似哇，你好 friend 喎，你哋四個， 係 即係嗰啲互相啲嘴炮咧。 哦，係有啲人個牌品係差嘅，即係平時嘅人品係冇乜嘢嘅，即 係 牌品係哇，即係都要酒品咁樣啫嘛。即係有時係見嗰下嘅反應嘅，即係我啲 friend 都有個口頭禪㗎。係 點㗎？ 哎呀，做咩啊？即係佢打牌係咁樣 嘅， 係、哦、啊，咁你就知道佢一定係摸到一啲唔靚嘅牌咯。佢就、哦、哎呀，佢就做曬出嚟嘅，即係佢呃唔到人嘅。 佢都冇呢个意识要呃人咯， 系啦系啦，唔系有啲会呃噶，有啲系完全目无表情地打噶嘛， 系 啦，有啲就扮，有啲人就好多嘢讲嘅，即系喺嗰个叫做其实一个 心理战嚟噶， 系心理战同一个行为艺术嚟噶咯，咁 啲人玩嗰啲唔知咩廿一点零 poker 嗰啲都系玩呢啲， 系 同一样呢啲咯，不过只不过即系嗰啲姊妹佢嗰下咧。佢又唔系叫做品唔好嘅，但你会见到佢突然间放开咗好多啊！系即系嗰啲，唉，唔知边个站长啦，谂咁耐啊，嗰啲咁样，因为哇，咁你都食到，即你见到晒呢啲嘢咯， 系， 突然之间就系一个 app 打通咗佢哋之间嘅关系，跟住我就觉得，哦，好嘢，呢个就系科技嘅伟大， 呢个就系我哋国术嘅伟大， 你唔识嘅人走埋一齐坐埋嗰一台之后，即刻 friend 咗啦咁。 系啦，好啦，我哋都要循例讲翻啲正经嘢嘅， 系啦，即系呢一个就唔鼓励赌博。唔估吹到博啦， 系我哋都系打 game 啫， 系啊，都分数嚟嘅啫， 系啊，唔好千祈唔好赌钱， 千祈唔好沉迷， 沉迷赌博， 系啦， 下一句系 就赌钱落去啦， 系啦，赌钱落去，系咪唔押韵嘅其实？ 其实唔押韵啊，沉迷女色啊， 系我而家先发现，原来唔押韵， 赌博赌钱落，佢食咗个赌字咯， 哦， 但系咪好湿图啊？食咗都唔觉。 树荫外景营造困惑，渡过望海怎么开始怕，然后情绪学懂由日记收纳，这个倔强自己会渐成熟吗？远去或者这里才听到雨声，可洗刷我糊涂个性，新转变会让我憧憬，在天空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凌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小星星伴月亮，小花我表演，再想像每个未来跟我遇见，甜蜜过了，幸福信了，蒙蔽了眼睛，方知道爱情能理性，这一切 若哭过了，天光照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自在，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前。 听我有黄淑文的《知未来的我》。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科学一。 科学一，科学一。我想问呢，世界上哪种力是最大最劲的？ 这个世界最劲的力是爱情的魔力。 不是吗？那我又不可以说你错的。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科学一。 一科学一，我想问这个世界上面呢，究竟什么动物是跑得最快的？ 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是赶着去买安全套的雄性动物。 不是吗？你好像很有经验感。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科学一。 科学一，科学一。我想问，究竟当年爱因斯坦是因为什么而想到相对论出来的？ 是因为他聪明啊。 不是吧，我够聪明啦，又唔见我諗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科学一。 科学一，科学一。有些人说呢，人类是由猿类进化啦，又有些人说是由鱼进化的。其实人类是哪里来的？ 人类是由缘分而来的。 不是吧？那你讲完啦。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科学一。 科学一，科学一。有没有哪一条的科学定律是解释到最多这个宇宙发生的事的？ 有啊，最容易解释的是所有东西都是整定的。 不是吧？你是科学还是宗教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科学一。 科学一，科学一。究竟为什么太阳是由东面升起的？ 因为太阳伯伯住在东面嘛。 不是 唔系嘛？你当我细路仔咁氹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问题波性 与科学一。 科学一，科学一，我想问咧，点解人冻嘅时候就会挛埋一嚿嘅？ 好简单，呢个系因为冷缩热胀啊！ 唔系嘛？咁我热嘅时候边度胀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工展会在维园开幕，有市民朝早提前到场排队，入场人士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骆先生说已经习惯使用，自己已经接种三剂疫苗。他又说预算花2-3千元购物，希望振兴经济。今届取消熟食区，有市民感到不太满意，有工作人员巡视提醒和劝喻商户不准饮食，并且停止提供试食。今届工展会设有超过830个摊位，一年24日在维园举行，直到出年1月3日。香港健康码系统寻日起接受申请，创科局表示，截至今日中午12点。共有大約255,000名市民申請註冊帳戶，當中大約57,000人已經啟動帳戶。港島薄扶林日前有一名外佣同一名女嬰一度被人掳走，一名42歲男子涉嫌綁架，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時無需答辯。主任裁判官前禮應控方要求將案件押後至到出年3月4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再訊，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包括翻閱閉路電視片段、檢視被告的手機和檢驗 DNA 等。被告申請保釋被拒，繼續還押後訊。42歲被告被控一項將人強行帶走或者禁錮綁架罪。控罪指他在今个月8日在薄扶林域多利道附近的一条路上，与一名不知名男子以武力方式将 X 在违反他意愿之下带走和禁锢，意图取得用以交换他释放的赎金或者利益。七国集团外长当地周末在英国利物浦召开会议，預料會討論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緊張局勢。現任主席國英國外相卓惠斯會前向記者表示，會議目的是團結盟友，在反對採取干擾烏克蘭行動的問題上向俄羅斯表明強硬立場。他表示，如果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行動，將會是戰略錯誤，俄羅斯將會面對嚴重後果。卓惠斯在伦敦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面，被问到英国会不会排除对俄罗斯采取军事回应时，卓惠斯说英国正是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并且就防御与安全能力展开合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温暖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清凉，下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是星河名居。 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布拉山道同埋南塘道近东青道。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网球中心一段亦都系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同埋浅水湾道近诗礼花园。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都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亚公湾路。之后提翻大家咧，为咗配合维园嘅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喺铜锣湾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基利佐治街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阿欧，最近的天气你会想起乜嘢啊 ？Kitty， 时冷时热咯。 朝早饮热水，晏就要加冰啊。小白呢 ？Barbie， 我觉得一日可以有两季、啊。 一日有两季定四季？ 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用音乐打破隔膜，电视节目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2021，由香港共融乐团倾力演出。Eason 陈奕迅更会压轴登场，联同残疾与健全的音乐艺术家携手合作，合奏出共融乐章。触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2021，12月19日晚8点，港台电视31。 我是陶大宇啊，骚动音乐的波胜同埋宾臣，仲有好多嘅听众啦，多谢你哋点歌俾我听啦。咁啊，大家试幻想下，如果呢个世界系冇咗音乐嘅，呢个地球咧，真系倒转噶啦。 来吧，倒转地球，全部自有问路。 大宇哥，唔使担心啊， 只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我波胜同埋宾臣主持嘅骚动音乐，咁就 有音乐有快乐噶啦。 叫嘢 咩啊？ 揾到阿陶大宇先生回 应，哦、真系身边嘅人嘅帮手嚟。 系啊，我都想揾明日花回应我。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あやです。頑張って。気持ちいい。 幾勁啊！都係人生一個成就解鎖。 開心啊！ 開心啊！開心啊！即係諗下，陶大宇同明日花，我擺同一個神位嘅，即係神台級嘅前輩嚟㗎。 但係佢出現嘅情況唔一樣。 喂，大家可能都係夜晚睇啊，係咪先？ 即係話聲，你睇緊明日花嘅時候，我睇緊陶大宇。 Jesse， 啊 Jesse。系，但我发现我都有呢个手势嘅，即系揞住块面笑咧。我成日都揞住块面笑，我有嘅，我有呢个嘅。 哦，反而佢本人冇嘅，即系佢做剧之外，佢本人冇。 哎呀 ，Jesse，Jesse。 Fish， 如果十分系满分，你觉得阿一有几聪明呢？ 八分，佢好似读咗我嘅心咁样，佢 exactly 知道我点样谂，就搞到我陷入一度陷入呢个尴尬。 我是 Fizz， 想知道我选 I 一定是波胜，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嘉宾呢由 Fizz 的你好啊。 Hello。 咁因为初头呢去上网找你个 IG 的时候呢，我有睇完的时候我都有 send 俾阿一问佢是咪你嚟嘅。 嗯。 因为见到你 IG 里面都记得用韩文字的 post 嘅。係呀，即係再加埋影相嘅时候呢，咦，究竟佢係香港人呢，定因为又同名嘅韩国人呢咁样嘅。我有呢个咁嘅犹豫嘅，其实係。 我係香港人嚟嘅，不过我之前呢就喺韩国嗰度做嘢。都有一段时间，跟住就都有啲韩国或者香港嘅 followers 啦，咁有时候我都会两样都打。 但係嗰啲韩文你係自己学呀，定係有去上堂嘅？ 其实我係冇上过堂嘅，都係喺嗰度生活嘅时候呢就学一下下，即係逼切啲，跟住我要讲嘅时候就容易学到咁样。 但係生活咗几耐喺嗰边？ 一年几两年囉。 一年几两年就可以学到㗎啦。 咪同埋本身我自己对语言嗰个 天分 都唔错嘅，系 你自己唔好意思讲天分呢两个字，所以我冇得讲，即系对语言嗰样本身吸收都好快嘅，都系。 系啦， 仲冇识其他嘅语言啊？咁除咗韩文之外， 正常即系广东话啦、英文啦、普通话啦。咁头先同你倾个偈就话，淡仔话，我就好中意，又唔系好中意，即系可能觉得好似啦，我啲 friend 跟住就会觉得。好有趣咁样咯。 哦 ，OK， 好 smooth 因为成件事可以讲 好 smooth 系啊。 第一印象， 即系第一印象就俾你估一样嘢，就估下我同阿一两个人边一个咧系。即系中意扮下声啊，扮声方面系叫做 叻啲啊， 有天分。 我哋两个之间都啲广播剧嘅， 系啊。 咁有个人扮声系叻啲嘅，俾你估下我哋边个？ 感觉嚟嘅呢个系。 我觉得系阿一。 有冇特别原因嘅？ 好似咪头先讲嘢嗰啲通好似跳脱啲嘅感觉。 哦，你想跳脱啲讲嘢啊？ 喂 ，hello， 欢迎你啊，欢迎你今日嚟，好似嗰啲主题乐园嗰啲，欢迎你到奇幻世界咁， 米奇妙妙， 系啊，嗰啲嚟嘅，所以你觉得系一嗰个通普遍感觉都系佢跳脱啲，所以你觉得佢似系会嘅， 系啦， 打我， 系咪呢啲？ 系， 我觉得个条问题我哋再调整多少少， 好啊， 即系嗰个劲啲系再加埋个感情同个技巧落去。即不是齋變聲的，有個人是勁點 啊， 即覺得我不啱，所以現在被我揀 了。不是你可以調轉想，是不是我估中了，所以他們現在要加一些陷阱給我呢？ 我內心戲添， 都可以是這樣的，反間再反間， 是啦， 沒有，我揀了就揀了。 好，遵循自己第一下估的那個感覺， 真正的答案你是估錯的。 OK 他剛才想幫你，雞粒好像是。即系我哋譬如有时喺节目过去录嗰啲剧咁样嗰啲咁样，咁唔系，同埋其实啱啱嗰下我谂啊，究竟肥仔会唔会系讲你啱定系错咧？会唔会佢心目中其实觉得自己好啲咧？系啊，即系有时会即系饰演一啲咁样样嘅即系角色嗰啲咁样。 我哋自己都有写啲广播剧嘅， 系啊， 系啦，咁啊波成系扮到啲高低啊、黄兴贵啊、仲有 King Sir 啊嗰啲，佢全部扮到嘅， 系啊，即系声线上啊嗰啲咁样嗰啲嘅。但佢都阿一就有一種都係有種搞笑幽默感嗰啲嚟嘅， 係啦。但我係就係扮到一兩個咯，我就係扮到啲阿伯嘅聲音咯。 唔好食咁多煙啊，對身體唔好啊， 好痛啊！係 啊，我就係識呢啲嘅啫。 但頭先你話你扮某一啲嘅，即係譬如啊，等下即係通嗰啲咁樣係好擅長嘅 喎，可唔可以示範下？ 有冇咩想我講？ 不如落單咯，試下。 我諗住叫用坦白鐘讀天氣添， 讀天氣啊！ 落单啦，落单啦，落单好似 读天气会唔会好复杂啊？ 都唔会嘅。 哇，好， 我哋用录音啊，录音时间一段嘢系啦，你 我哋而家呢个系本港地区嘅 天气预报。 刚坐第六气流正为南华嘅地区、华南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嘅天气。 哇，呢 part 大气风听系一种享受， 好正咯。 正午时分，本港相对嘅湿度普遍下降，去到50%左右。 佢直接一望个字就 filter。 唔系啊，佢有埋个高低起跌啊， 系咯， 哇，好劲啊！但我想知道你本身系冇任何嘅即系直观上嘅优势嘅，即系原来佢话其实我潮州人嚟噶， 即系你其实冇一段字你系唔需要点样谂，你就已经自己可以 tune 到嗰、那个。 因为可能惯咗成日而家同 friend 某几个咧，成日讲开咧系见到就系咁样讲嘢咯。即系有时咧喺街都有啲惊，人哋都觉得我系咁样讲嘢。 但系我有冇试过个 friend 打嚟，然后你整蛊佢，然后扮咗第二个人把声，然后睇佢有咩反应？ 我扮声又唔觉得我系好咧，系纯粹系呢个语言上比较。 哦，喂，你试下你个 friend 下次打嚟食咩啊？ 你有冇试过用呢把声去嗰度食牛落单咧？ 我都好想试下，但我好惊佢觉得我笑佢，阵间佢 哦，唔系你话我第二间分店过嚟咯， 我啱啱 今日放工过嚟食嘢，一系就巡视业务， 我系高层咁样。 你可唔可以喺个访问有意无意答问题嘅时候都用呢个通？我觉得几有趣嘅呢一个。 OK OK。 但系除咗有冇谂过嚟紧再学其他语言？即系个语言天分系高噶嘛？有冇谂过再学？ 我想学泰文。 有冇特别原因噶？ 我觉得 探仔完咗之后落九龙城 都好有趣咯。我觉得泰文成件事，佢嗰啲通咧 系 有时去泰国听到都觉得好得意，我就想学咁样咯。 咁而家系净系识。一两句嗰啲最基本嗰啲沙瓦迪级嗰啲系嘛？ 嗰啲，我可以 扮识， 可以都似佢搭车咧，地铁佢咪会讲话下个站系咩站？你佢沙达尼多班，沙达尼埃格迈，真系咁样读噶。 你捉嗰啲语气捉得好好啊！其实我想讲，即系我撇除我内文唔知咩啦，但系你个语气系有嗰种 feel 噶。 所以咁嗰啲有啲人系讲咧普通话，跟住都可以有呢个泰国音嗰啲，我都有尝试过。 普通话嘅泰 普通话会 即系点啊？ 萨瓦迪卡，欢迎大家。 哦，啲泰国华侨咁样。 哇， 不得了啊！ 佢可以做嗰啲诈骗案啊！ 可以白好多用语言，佢仲、 啊、 高阶啲，因为你唔系净系高低音啊，你仲系用唔同嘅 language 去演绎。我专门点解个介绍嗰度会写话、外表睇落好酷，但其实搞笑咯。 系啊，都几搞笑。 我最搞笑系个人，但系咪啲 friend 都系会咁样形容你话你、可能初头识你嘅时候会觉得咦好似比较酷啲，但系玩落去之后呢、這个即系觉得你都系哇都癫过，都好玩得过咁样嗰种嘅。 是第一印象是很酷咯个样，同埋可能打扮。 嗯，但去到真系识落去嘅时候就 癫丧 。我想问一个唔关事嘅，但你好中意食嗰间米线先至。 唔系啊， 我唔系嘅。 因为好多人都以为我好中意食咧，次可能开 live 或者咩去食米线或者食面就会问我系咪食呢样，我话其实我真系唔系好中意食呢样嘢，我真系唔系。 我中意扮就只系。 女神大揭秘， 第二部分咧就想Fisher 你分享一个关于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你会揀一个咩嘅秘密？所以头先我都觉得已经系一个秘密好劲， 系啦。我觉得最尾嗰个都好彩，我有问到嘅， 系 即系原来佢唔系咁中意食嘅。 系啊， 秘密其实又冇咩特别秘密，但系如果冇咩人知嘅话，我好中意食冬瓜炆火腩啊。 冬瓜炆火腩 系、 okay、 冬瓜火腩饭，因为我之前有即系同事帮我嗌外卖，我食咩，跟住我讲完呢个之后，佢系笑嘅。跟住我就冇再特别同人讲过我中意食呢样嘢，但我真系好中意食呢样嘢，即系我会如果见到一个餐厅有呢、這个，我都会嗌呢个咯。跟住想睇下好唔好食咯呢间。 你几时发现自己系中意食呢样嘢咧？ 小学 嘅冬 瓜系边个带你入坑咧？即系我唔相信一个小学生系自己行去间茶餐厅，师傅要个冬瓜火腩饭噶嘛，系一定有人教噶嘛， 系咯。 我是小学嗰阵时咧，我喺愉景新城中间嗰度有个 food court 嘅，跟住佢系嗰啲三餸饭，跟住就唔知点解咯，拣咗个咕噜肉，拣咗个嗰个冬瓜火腩，仲要爱咗个唔知咩，跟住就觉得好好食咯。 哇！ 跟住佢依家执咗咯。 哦，即系佢系卖几餸饭嗰啲嚟嘅。 系啊系啊，但系佢依家执咗嘅，跟住所以我就成日都揾下有冇边间好食咯。 但系冬瓜火腩呢样嘢系系唔系间间餐厅有噶嘛？ 系啦，唔系间间，主要唔系间间都好食咯。 哦， 而家搵到好食嘅味咧咁？ 未啊，搵唔到我嗰个小学嘅 系嗰种味道 系啦。 因为就系嗰次可能落单嘅时候有人嘅嗰个反应笑，所以你又唉算啦，都系唔好俾人知道。 系啦， 冬瓜火腩即系系个烧肉要。再加冬瓜嘅喎，系咪啊？ 系系啊，嗰啲芡跟住 系啊，即系你几餸饭你成日都 會。我真系第一次听呢味餸，应该话 我系我哋会见到，但系我哋好少知叫佢叫 即系。枝竹火腩又嗰时会有啦， 豆腐火腩 系啊， 冬瓜火腩我真系第一次听。 咁你可以去试下。 系啊， 你 系 中意捞饭定系稀啲结啲定系 捞饭啊？或者佢个汁咁样都几好食噶。唔系真系要试下咯， 诚意推介咁样， 哦，搞到我都想试添， 因为平时见到你会 skip 咗啦，可能因为佢好大大督芡咁样样咧，但你咁样讲完之后，又好似好正咁样。 咁你而家通常系喺啲茶餐厅啦、啊、中菜啊，定系又系啲双餸饭嗰啲地方先揾到咧？ 茶餐厅都有嘅，有时候咧，逢佢咪逢星期一至五唔同嘅，跟住如果喺嗰度见到又就一定系佢嘅。我家楼下嗰个星期五就系呢、這个， 佢记住咗星期五嗰个餐就有啦、 啊、，IP 都唔使 check， 只要我哋揾到边间星期五系有嘅话，就知佢住边啦。 咁、啊、如果同另一半出去食嘢嘅话，系咪都系中意呢啲比较即系地啲啊，即系麻甩啲嘅嘢食嗰种，定系话都唔止系呢一啲咧？即系同另一半食饭 都冇咩所谓，其实就 系 开心一齐食饭。我冇话特别中意食啲。可能话要食寿司啊，或者高级嘅餐厅系啦， 系 茶餐厅都 OK 嘅。 或者韩国嘢嗰啲系咪都 OK？OK 啊 ，OK 中意嘅 系 啦。韩国嘢有啲咩里边嘅嘢食当中你比较中意嘅会系啲咩咧？咁 佢哋韩牛咯，我真系好中意食。佢入边有一个系生嘅捞嘅， 生牛肉嗰个捞 系啦，佢用麻油啦， 系。 跟住你，跟住捞埋一齐咁样切条咁样 嘅。哦，呢、這个好食啊！呢、這个呢、這个好食，呢、這个系呢、這个好食嘅系。譬如好似头先咁样讲，就系、是、朋友嘅话，会觉得一开始觉得你好 cool， 但系即系识落会搞笑。如果去识一个异性咁样样啦，或者你对佢可能有好感或者各样，去到一个咩位嘅时候，你会开始 俾佢知你知 道系啦， 冬瓜火腩饭 开始会显露， 即系你都尴尬啊嘛！你啲开始话 系啦。 冇噶喎，咁都唔，如果系真系要一齐，都唔会有秘密噶啦，所以都冇咩所谓嘅。一开头 系、 哦、都已经好黐线噶啦， 即系你愿意同佢讲呢样嘢，其实已经系一种认定。 你又唔会无啦啦同佢讲，喂， 其实我好 我中意食呢个噶，咁样都好奇怪啊。 可能 第一次见 系 ，hello，我觉得你好靓仔，但系我中意食冬瓜火腩饭，咁样都好奇怪啊。 你平时同我食嘅食一碗啊，咁样。 究竟咩暗示咧？ 系啦， 男人喺度谂， 系咯，我死啦！佢系咪要约我去边度？ 就会上报试下冬瓜火腩，暗示或者含义咁样。 有冇试过自己煮咧？即系你话搵唔到，但系冇试过煮嘢食。 啊，唔系我煮嘢食，但系冇试过煮呢、這个，我又真系。 点解咧？即系你唔会好想试下究竟？因为你话喺街度你未搵到一间你觉得很好好食噶嘛？ 因为我真系冇谂过，你讲完我觉得可以试下咯，真系。 但你煮嘢食系 都可以嘅，即系我煮完嘅话，我阿妈系会有一日突然间会叫我煮翻嗰样嘢咯。咁、哦、应该系可以，佢先会咁样讲嘅，我谂。定系佢唔想煮 咧？ 跟住叫我煮， 咪要倒虫啊！阿女有啲曱甴要倒一倒。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会同阿 Fit 姐有一个心理测验玩嘅。呢、這个心理测验就系、是、啊。如果今年圣诞系因为冇疫情，你有得可以去飞去旅行嘅话，你最想去边一个地方呢 ？A 就是日本 ，B 就是法国 ，C 就是台湾 ，D 就是英国。呢四个地方，你估你会揀边一个呢？ 我会揀 A， 日本嘅 系， 原因系 好现实嘅原因，我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一次去旅行就是去了日本，跟住隔离翻嚟嘅。我是公主号翻嚟嘅，因为咁我想去翻咯，所以弥补翻我嗰一个 旅程 个旅程嘅日你会想。 如果实际考量，一定是台湾嘅， 嗯， 因为攞唔到咁多日假。呢个真的很实际的考量。 系咪先？其实都要翻嚟录音啊，又要成啊， 去法国咁样， 再加上而家啲机票一定系贵啊，因为通关，如果通到关嘅话， 仲要圣诞 节系啦， 台湾可以坐船啊嘛，起码 系台湾一定平啲嘅，呢个好实际考虑。但系如果你问我，应该会拣日本嘅， 我都其实都系日本嘅， 系咯，我好想去买玩具。 系我已经同屋企人有讲定，嗱，如果你开翻关之后，唔好咁多，一家人一定要去一个旅行，就是、去日本咁样嗰种。但日本你估 唔系？但系调翻转就太多人话想去日本，令我更加想去台湾。但系都好多人有调翻转嘅谂法， 都 去台湾，所以我哋最尾都系留翻喺香港。 系啊， 留港消费， 去英国嗰啲咯，远少少，但系冇乜。 去英国可能嗰啲人都好多，不过去完冇翻嚟啊。 但日本有冇话会想去日本嘅即系边啲地方玩咧？一你就是东京嘛，你说 是啊，或者大阪咯，即我未去过那边， 有得消费下， 系啦、啊，总之想买嘢咯，好想买嘢啊！ 你信我得 噶，信我 信我睇我得噶， 去日本城都 都有嗰啲嘢买啊，系啦 ，Fish 会系 想去北海道， 哦， 滑雪咯，想去， 本身识唔识滑雪嘅，但系 我喺韩国都有去过两次，都应该叫做识啩，即系唔会系。滑唔到嗰啲咯，但系间唔中扑下咁样咯。 系，因为我玩边，因为我见佢有唔同嘅 board， 两个有支棍嗰个咯， 系 嗰啲叫咩啊？ 唔识啊， 系啊， 我就系识见，因为啲枕单板有啲就 两支有支棍咁。 OK， 我哋重复一次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就系，如果今年圣诞系冇疫情，我最想去边个地方旅行咧？日本、法国、台湾同埋英国嘅，咁究竟呢几个？猜测代表啲咩咧？我哋下一个部分翻嚟咧就会逐个讲噶啦。 刚刚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悬崖都肯跃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在和你如何美满忍。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前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心，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呀，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心，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

RTHK Radio 2 全新作品《列场放松》，十二月日语新作系列，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泉号。 如果十分是满分，你觉得波成有几多分聪明呢？ 七分咯，要有个高低噶嘛，醒我咯。我是 Fizz，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是波成，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继续有啊 Fish 喺度嘅。咁我哋而家玩紧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是如果今年圣诞节冇疫情啦，你可以飞啦，你会想去边度呢 ？A 系日本 ，B 系法国 ，C 系台湾 ，D 系英国嘅。咁我哋三个都系一致揀呢个日本啊。咁究竟呢个心理测验代表啲咩呢？咁我而家就会解释一下。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boy 法国嘅朋友，代表你嘅人缘指数。有78分，因为你充满住魅力，面上面成日都会有笑容，而且有好高嘅 EQ， 你好识得同人哋相处㗎，所以就算喺新嘅环境，你都可以俾到人一种自信又大方嘅气质。揀咗 C， 台湾嘅朋友，你嘅人缘指数有60分嘅，你识得待人处事，亦都好善于交际，但另一方面你就唔识得拒绝人啦，最后就会搞到自己攰到死咗啦。揀咗啲英国嘅朋友，你嘅人缘指数呢有45分。你嘅个性比较沉稳，所有嘢都会深思熟虑，喺朋友面前你都表现到非常之被动，加埋缺乏自信，所以就唔係好敢同身边嘅陌生人交流啦。咁今日好似阿一、波胜仲有阿 Fizz 所揀嘅 A 日本，又代表你嘅人缘指数有几高呢？ 心理龙爪手， 呢个测验系代表紧你嘅人缘指数有几多分嘅。而拣日本嘅咧，我哋三个人缘指数99分嘅，即 系咪最高嗰个？ 最高啊！佢解释啦，拣日本嘅人咧，性格外向同埋冇乜机心嘅。虽然冇好似嗰啲明星咁样嘅一种魅力，但係俾人感觉傻傻更更有陣时係会受欢迎嘅。即啲做人处世嗰啲嘢都係做得好好，所以都同其他身边嘅好容易成为朋友啊，人哋又唔会拒绝你啊，咁样即人缘度係极高嘅咁样。 认同。 既然讲得我咁好， 死都话认同啦， 系啦，我就算唔系都会咁讲啦，咁样。 就算我揀英国，我都即刻飞翻去日本啦。 其实我英国转机过去日本嘅咋，我唔系真系想去英国噶，咁样。所以平时朋友嘅口中有冇话形容嘅你系点样样嘅？佢哋 好多嘢讲，跟住好开心，即系好少会放呢个负能量嗰种人咯。 嗯， 系啦，跟住就。你哋唔讲，我讲埋佢个份嗰种咯。 系 我可能会觉得出丑或者又唔系出丑嘅，去到可能系 少少语嘢。 系啦，但系我冇所谓咯。 嗯，但系有冇话你中意系讲啲咩题目咧？ 咩都讲， 即系有啲一开口我都怕大家会静咗嘅时候，我就讲啊，其实讲下呢个嘅相对论同埋形而上学喺呢个嘅历史上嘅分歧咁样。 唔会讲啲咁深奥嘅，唔识。 我哋 OK， 我到而家我哋三个唔出声啦。你试下讲嘢， 讲咪直接用头先谭仔话咁样，都已经好带动嗰个气氛噶啦。我觉得就唔需要我特登讲啲咩话题，就一直咁样讲落去，我觉得都好开心咯。大家，你睇下， 我想知你有时开 live 咁嗰啲题目系点样定？ 就系随便听下嗰个留言嗰啲人讲咩咯。咁我都可以一直配合佢。咁有啲人又唔想听呢个话，咁我咪讲翻正常嘅广东话咯。 系啦，就系、是、咁样。 双语广播，sorry， 呢度系广东话台嚟嘅，仲系系唔系国语台嗰啲？ 头先嗰啲都系广东话嚟嘅， 广东话台亦都唔系英文台嗰啲。 咁但系你话可能喺啲朋友啊各样面前嘅时候，咁即系唔摆嗰个唔开心嘅自己嘅正常啦。但系私底下嘅你多唔多都有呢一种嘅状态？同埋你點 handle？ 即係我對朋友攞唔到出嚟㗎啦嘛，咁樣。 可能有時夜晚突然間聽下嗰啲好傷感嗰啲歌，跟住就冇嘢㗎啦。 咁就冇嘢， 咁就冇嘢㗎啦。 起身就冇嘢咯，即係唔係一首嘅，可能都幾首咁樣咯。 咁都係十零二十分鐘啫，咁好易解決啫。係 啊。 咁如果同你拍拖嗌交， 有你聽歌咁啊冇事㗎咯，第二。 有你氹我噶固然好啦，但系我會自己可以好翻咯。 好啦， 因為其實我都知道我自己好快就冇嘢，所以其實。都唔好意思讲话，你不如探下我啦咁样。 咁会唔会令到即之前拍拖嘅男仔全部都系知道呢个 pattern 后，其实好快都冇嘢啦，打机算了。 都系噶，所以我都觉得自己几犯贱嘅。真系。 拍拖嘅你系点嘅咧？ 都几受得人咯，即有时候我都好想嬲，我都唔知点解我唔识得嬲咯。 我都想试下嬲啊咁 样，唔系，即系我会嬲嗰一下，即系觉得好嬲，好嬲，好嬲，好嬲，即系突然间可能十五分钟，跟住又冇乜嘢，佢又同我讲嘢咯，我都冇嘢咯咁样 咯。哦，即系容易落啖气咯， 系啦， 好少摆上心嗰啲。 咁有啲咩系你真系放唔低，或者系即系起码系去到分手嘅地步或者成啊？ 之前有一个就系佢讲得话。其实讲大话好小事啫嘛，边个冇讲过大话 得咯？ 咁我发现到之后，佢仲要话吓系你蠢，所以我先呃你啫。 哇，好似系我讲嘅嘢。 佢话吓系我咧，所以我先呃到你咁耐咯。跟住又话我系蠢，所以我先俾佢呃到。 哇，咁你点还击呢？ 其实分咗手佢先，我先知道佢讲大话。 哦， 但系佢再咁样讲，我就呢、這个真系好嬲咯。呢件事就真系 就半个钟啦，要。 要多几首 几日咯，可能 几日哦，嬲几日好严重噶啦， 系啊，呢、這个好严重， 十五分钟我、啊、平时，但你觉得自己系咪真系蠢呢 少少咯，因为我系想信佢，所以先信啊嘛， 嗯， 即系我唔想好似成日都要抱住我怀疑你去做乜嘢乜嘢乜嘢。跟住去咁样相处都冇意思啦，咁我咪想选择信你，但系你又呃我。仲要觉得你蠢啫咁样， 嗯，但呢个系即系爱情上，但系平时日常生活上，觉得自己系属于聪明嗰啲啊，定系蠢嗰啲？ 醒目， 佢嗰下醒目答得好蠢啊！ 我系醒目，系啊，我最叻。 点啊？通常呢啲就系卡通片入边啊，最快俾人射死咗。 冇人话我蠢噶嘛，咁又唔可以话自己叻喎，咁醒目咯，有啲小聪明、 我听过好多蠢嘅人都咁讲啊，冇理由俾人知道我蠢噶嘛，我梗系要话自己聪明啦。我大学有个 friend 都系咁样噶，公认蠢嘅。 惨啊！ 我唔可以俾人知道我蠢，所以嗰下已经我只系用咗小聪明，系咪啊？没有发现咗，佢偷望我没有发现了。 或者我拣醒目呢个字眼本身，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醒目噶啦。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有一个情景题、出现嘅。如果你要设计一个圣诞老人嘅衫，你会怎样设计呢？因为都知道你自己有做咗相关嘅嘢咁样样。 系啦。我就睇下个圣诞老人个衫咧，如果俾我着嘅话咧、 瘦底嘅圣诞老人咯，一个 瘦底咁啊，因为我好中意着西装褛嘅，咁可能就会个 cutting， 嗯， 可能唔会咁，依家佢有啲好宽松，跟住又好似好聚落去嗰种感觉，我又唔中意，我中意佢肩即系挺身啲个膊头啊，跟住红色嘅西装褛咁样啦，跟住西裤 系 高啲瘦啲。嘅圣诞老人 系呢一个就系你中意 理想型嘅圣诞老人， 现实型就好似阿一咁样样嘅 红色嘅西装褛，咁啊成个圣诞怪杰咁样。 咁佢靓仔嘅话都冇咩所谓。 哦，咁啊系，其实说到底都系靓仔啫。 你搵啲鬼鬼地嗰啲 model 着嘅话，瘦瘦地嘅男仔其实都已经好有 feel 噶啦。 冇错， 即系将个圣诞老人件衫变咗西装噶咯。 嗰种 cutting 咯，跟住再即系我唔中意佢有个肚腩咯。 咁呢个唔关件衫事。 系咯，原来好似系佢个人有问题咯，点算啊？ 系咯，即系如果一个靓仔着翻旧底嘅圣诞老人衫， 咁都会一嚿嚿咁样，未必好睇嘅。 嗯，即系要挺身窄脚嘅嗰啲西装，然后高瘦型。 即係好似孔劉咁樣 啊， 真係冇嘢啦。咁嗰個唔係聖誕老人啦，嗰個。 咁如果真係一啲好傳統嘅肥嗰啲啦，咁冇計啦，即係有肚腩啊，食嗰啲啦。 Let's say 林雪啦，林雪先生啦， 係啦， 佢真係好襯做聖誕老人其實，不過佢會講粗口嘅，同埋會帶 啲 利益。係啊，唔俾面我大佬啊， 要咩禮物啦？唔俾啊！咁样，即系如果为佢类似佢嗰种感觉嘅人设计圣诞老人衫，又会系点样样嘅？你觉得 casual 啲咯 ，hoodie 咁样，跟住就唔使另外再戴顶圣诞帽，就系嗰个卫衣后边嗰顶帽就变咗红白色咁样， 系 应该都几开。 咁系着牛仔裤嗰啲定系 都系红色咯？嘅嗰啲运动裤，即系松松地，但系又唔好好似依家咁松嗰啲。 嗯，如果你着咧圣诞衫，即系 let's say 可能即系唔系做圣诞老人啦，或者嚟紧呢个 Christmas party， 即系有啲圣诞 feel， 你会点着咧，女仔？ 嗯，裙仔跟住一个可能马甲背心，红色跟住加件恤衫，跟住露下只脚咁样咯。 虽然冻，但系唔紧要。 系，我唔怕。 你有冇话中意男仔系点样着？即系着西装系 casual 都 OK 嘅，可能卫衣啊、T 恤加嗰啲运动短裤都 OK 嘅，但唔系嗰啲好短嗰啲，即系起码都过膝头哥嗰啲，唔系嗰啲。 有啲好短系有啲， 打 马拉松嗰啲嗰啲去到。 唔係有啲真係好短嘅啲嗰啲， 所以即刻戴翻個頭盔先。 但係因為你以前係咪讀設計，跟住之後就由自己開鋪頭，可能會設計下啲衫咁樣。 係啊，本身之前就讀 design， 跟住就呢一兩年就開咗自己嘅鋪頭啦，咁樣就多咗去畫下圖同埋車下衫咁樣咯。 嗰时系咪好快都已经谂到就系我想开自己铺头，定系都有啲原因令到我最后都系自己铺头啦搞咁啊？ 我觉得我唔系一个可以翻朝九晚六嘅人嚟嘅，所以我就想一直都想做自己嘅嘢，唔同嘅嘢。咁同埋疫情，所以就开咗咯。因为我本身之前喺韩国做嘢噶嘛，但系依家飞唔到嘛。 喺嗰边系咪都系做呢啲即系设计？ 嗰边就系做 model。影相咁样咯。 啊，如果设计嘅时候帮淡仔姐姐设计，又同你 我都想有呢个机会。 系啦，我觉得好似好衬你嘅呢件事。 我好想做呢样嘢好耐噶啦。 可唔可以唔好啊？你会 你啱啱要求我得闲讲下噶嘛？ 系啊， 我就系附标你嘅想法。 我听到你讲之后就嗰种辣味喺个口入， 食少辣。 清汤唔该。 恭喜思阳。 最后呢有礼物准备咗你嘅，礼物嘅题目就是 乾炒牛河。 点解会 系咪好正呢个题目？ 个原因系 因为问我嘅时候，我喺度茶餐厅嗰度嗌紧。谂紧食咩，跟住干炒牛河就谂到呢个咯，系咪好无聊？ 好彩你唔系去紧厕所嘅， 系咯，冇嘅，去紧厕所都系讲紧纸巾嗰啲啫， 唔系去厕所食紧嘢咁样， 同埋我好中意食呢样嘢， 哦，即豆腐唔系冬瓜， 咁冇理由讲呢个，你买买咩我都唔知道，你真系买个冬瓜俾我咁样， 你觉得干炒牛河买到啲 冬瓜果篮之后就 系 干炒牛河啦。 系咯， 几麻甩喎，中意食嗰啲嘢，但系揾到好食嘅牛河嘅， 呢、這个其实都唔会特别话好难食嘅，我觉得 系，但唔会特别好食咯，即系好难揾到一间真系好食嘅咯， 系啦系啦， 但你好难揾到一间好难食嘅， 喺度留下试下，留下之后留下食完品评下，好特别嘅，有一种风味喺度啊，系啊系啊，广播道最好食嘅餐厅你可以试下， 广播道得一间， 你有冇谂我哋会送咩俾你？其实 我谂就系嗰啲咧波仔嗰啲钉嗰啲咯。 哦， 如果你今日收到两盒波仔，你会？ 你 會覺得會唔會覺得自己哎呀，早知唔開呢個題目？ 冇，我就係想睇下有啲咩 諗頭咁樣咯。 如果調翻轉，我問你乾炒禾荷，咁你會買咩俾我哋？ 我唔知道。 咁你平時收禮物係咪都係中意一啲好即係叫做唔係啲好正路或者唔係啲好實用嘅嘢都 OK 嘅咧？收禮物嘅 話，反而我又中意實際啲喎。唔係即係我唔中意送咩公仔嗰啲咯。 嗯， 即係你有用都好啲咯。即係可能 係 原子筆， 我都好過你送我公仔咁樣擺好多個公仔喺屋企都冇。 你收過最把鬼嘅嘢係？ 我最唔中意就係收到水晶球 但系有嘅， 有 系咪好多啊？ 系咪？但系 又唔系好多，但系我觉得冇意义，跟住又好，又唔知掉唔掉咁样，唔知。 但系系边个送啊？即系嗰啲交换礼物啊？定系 系啊交换礼物、 哦？即系个男朋友送水晶球俾你，你系会？ 我会一齐之前讲话，真系唔好送呢啲嘢，真系好直接噶。 圣诞好兴嗰啲水晶球都转咧，哇落雪啦！ 如果揾到个水晶球入边有兜嘅干炒牛河， 咁我又会觉得好特别都 OK 嘅。 你幻想下，平时系圣诞树嚟噶嘛？ 佢落紧啲 系啦，今只干炒牛河， 黐线！ 如果揾到我都觉得啊，我自己都想要 赢啦。如果你揾到呢个嘅话，有人会咁样设计嗰下，第一下先好笑啦，已经系。 可能我哋讲有人真系咁设计咧， 系佢啦。 我哋注册咗先， 有边设计？ 注册咗呢个概念，一阵俾人攞咗嚟用。 好啦，咁讲干炒牛河同埋一会送啲咩咧？ 你先啦，你先。 我本身真系有谂过咧，好费嗰啲将牛河所有嘅成分拆开嚟买完之后俾你翻去自己煮嘅。 咩啊？ 即系例如买河粉啊，买啲生牛肉啊，买嗰啲银牙嗰啲俾佢翻去自己煮嘅。咁但系咧，谂下又好似好送礼物唔靓唔好睇啦。咁我就觉得食牛河一样嘢好紧要配嘅。 辣椒酱 呢、這个仲要系嗰个 classic 嘅士拉差酱，因为有阵时你而家出去食有阵时佢都未必有咁传统呢只。 嗯。 咁我嗰陣咧，我同啲同事講：喂，其實乾炒牛河配咩最好食？喺度討論，大家一致認同係呢啲，即係唔可以係辣椒油嗰啲。所以我哋就買咗呢一個俾你，就可以配呢一個乾炒牛河。啊， 你食唔食辣嘅？ 食啊食 啊！ 但係淡仔我就唔食辣。 今日收唔到兩個波仔，但你收到兩支醬。 即係兩個係一樣嘅。 你係咪都係呢個時間猜醬啊？ 哦，唔係，我都係醬嚟嘅。 係，你 都係 咩啊？ 辣椒。 但我係覺得係要令到件事高級咗佢。 系，你系咩？ 唔系饮普通辣椒酱 ，XO 酱，因为通常 鲍鱼添啊，仲有 系，因为通常干炒牛河啊， 系 喺茶餐厅嗰度，但系如果你去啲中餐厅，佢就变咗 XO 酱干炒牛河，系令到件事系贵咗40蚊嘅，所以我就买咗一个干炒牛河配 XO 酱， 仲要鲍鱼 XO 酱，哇，呢个劲， 好高级， 好高级。 就 令到 最特辣，系咩？我睇唔到， 特辣啊！佢 我纯粹觉得佢呢个包装系最靓嘅啫，系啦，因为个盒好似高级啲， 系啦，佢面头有好多鲍鱼喺度咁 样，有好多鲍鱼公仔啊 ！OK， 搞翻清楚，我唔知入边有冇鲍鱼嘅 ，OK， 系啊，个盒上面有好多只鲍鱼，有大有细咁样。好啦，咁都系两个礼物，一个就系、是、哇，好似好高级嘅。嗰啲 XO 醬鮑魚嘢，呢、這個就係傳統士拉差醬。兩份禮物，你估你會揀邊份贏嘅？ 我個人比較傳統嘅，咁我就揀呢個士拉差， 哦、 因為我真係未試過乾炒牛河配 XO 醬。 通常有啲好似佢咁講 高級嗰啲中菜。 我個人可能比較低級。 我知道，唔緊要。 其实最尾要呢多下先放你走啊，系啊，烧埋嚟皮啦咁样，系啊，咪试下啲高级嘢咯， 试下 啲高级嘢先。 唔系咯，佢意思而家试喎，叫你 而家就咁奶， 睇咗佢配料啦， 有冇鲍鱼？ 有鲍鱼汁咯。唔係佢鮑魚汁係括弧鮑魚同水咯，即係佢成分中嘅成分咯。 好嘢！ 同埋如果跟翻個次序，佢都排得幾後， 即係唔係煮底嘢咯？佢只係擺喺封面，人哋買咯，引咗你買咯。 我買咗啦， 係啦。咁啊，多謝你今日成日啦，亦都我試下翻去睇下邊個好食啲，可能呢啲有機會高級嘢嗰啲係啊，試下啦。今日真係多謝阿 Fish， 謝謝你。 好 ，Thank you。宇宙偷懒，腼腆发芽，花开的一瞬间，极绚烂似幅画。花间一次人间，但夜然见着那般笑颜，喧哗声听到夜，沿注目镜头里焦点着这瞬间，肢体发火。 手也可大变大方，终于我想为活着庆贺。就偷懒，明天发芽，花开的一瞬间，极绚烂似浮华。欢腾的这天下，全是个荒诞，总会容纳你吧。不需种种证据，来赞同我原有的价值与突破吧。肢体发福练成自我，肌瘦也可。想为活着庆贺，无遮。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是外籍家庭佣工，已经接种两剂疫苗，初步确诊少于5宗。確診的27歲女子病毒量不足以進行變異病毒株檢測，她上個月28日由菲律賓抵港，在檢疫酒店確診。工展會在維園開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官員到場參觀多個攤檔，分別購買醬油、鮑魚、蝦子麵和中式糖水等包裝食品，又和參展商交流。有參展商說，展期剛剛開始，暫時人流不多，生意有待觀望。亦都有商戶相信消費券和疫情緩和，幫助帶動市民的購買意欲。有首次參展的商戶認為人流算不錯，但是市民購買意欲較低，大部分市民都只是看不買。港岛薄扶林日前有一名外佣和一名女婴一度被人掳走，一名42岁男子涉嫌绑架，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主任裁判官钱礼应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至到明年3月4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再讯，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翻阅闭路电视片段、检视被告的手机和检验 DNA 等。被告申请保释被拒，继续还押候讯。42岁被告被控一项将人强行带走或禁锢绑架罪，控罪指他在今个月8日在薄扶林域多利道附近的一条路上，与一名不知名男子以武力方式将 X 在违反他意愿之下带走和禁锢，意图取得用以交换他释放的赎金或者利益。 台灣出現首宗變種新冠病毒 Omicron 輸入個案，患者曾經到過非洲國家斯威士蘭。疫情指揮中心說，患者星期三入境台灣，前日在集中檢疫所對檢測呈陽性，隨即入住醫院隔離病房，今日確定感染 Omicron 變異株。同患者同機前後排的十名旅客已經在前日改列為居家隔離，所有人入境採樣結果都是陰性。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溫暖和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明日日間溫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清涼，下午中期氣溫稍為回升。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 68%。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多，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船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近北拉山道和南塘道近东青道。而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潭水塘一段交通比较繁忙。而在北角的渣华道东行，近书局街一段车龙排到近铜锣湾消防局。九龙方面，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元朗的大堂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的7点钟，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的一段大堂山道是会间歇性封闭，港铁巴士 K66A 号线就会加强服务。而为了配合维园的公展会活动，直至到午夜12点，在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尼佐治街都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人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全新作品《列场放松》，十二月日语新作系列。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拳号。 近排网上面成日都会出现一啲有关于礼仪礼貌嘅网上热闹短片，讲到靓，内在美都好紧要噶。咁所以 今个礼拜有我 Desmond 苏仲辉同大家分享一啲礼仪嘅资讯，记得听啦。 约定你星期六下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时间是不等人的。 唔该唔该，呢个系我考试证。 你考嗰班系三点半，依家已经五点啦。 俾我入去考啦！我头先真系有事，我已经用尽我所有嘅力跑过嚟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因为乜嘢原因咁迟先去到考场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同途展翅。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我讲个秘密俾你知。想当年我真系读时装设计出身噶，但最后冇做到时装，反而成为咗今日大家嘅音乐情人。冇他嘅，因为我真系太中意音乐啦。我最喜爱嘅歌手都对时装有独特嘅触觉，其中一个就系陈百强。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郑子诚主持嘅《音乐情人》。 想当年，我唔系读时装设计嘅，我系读宗教研究嘅。 想当年我都唔系读时装设计，我读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 究竟有边个系读传理啊？都有嘅，梁德辉啦。 啊，好似冇啦，对唔住， 好似冇啦。 不如问有几个可以读大学？ 咪都多咗嘅。以前有段时间，我记得我哋有一次做嗰、那个 会考几多分啦、 啊，因为年年都会攞啲艺人嗰啲会考出嚟去话边个高分边个低分嘅， 加埋先等于一个人嘅分啊嘛。 我哋嗰时打俾所有同事，好似最高分系 阿琼啊，好似。 阿琼同埋梁德辉系高分嘅， 咁系啦，似嘅佢两个。 其实我都系上流噶， 你都系， 我廿一分噶，我廿一分噶嘛，好似 廿一啦， 廿一啦，会考。 咦，咁我哋差唔多分喎。 你系都系廿一咯， 系啊， 系啊，不过你文科你劲啲， 但系你高材生嚟噶嘛，你 系系，我系叻人嚟噶， 我知， 系啊， 跟住之后 fit 咁样。 Sorry， 重点唔系喺我哋嗰度，重点喺下缘嗰班， 港台下缘， 港台下缘。当时我哋访问咗好多人啦， 系啊。 咁啊，又打俾葵青孖宝啦， 葵青孖宝加埋， 好似系唔知 佢哋避噶， 唔系龙哥好直接答嘅，的神又避嘅，彭咏仪就拒绝回答，然后就问咗黄冠斌，黄冠斌就讲咗彭咏仪嘅答案嘅，系啦，然后我哋发现佢哋三个人加埋系低分过一个黄冠斌嘅，而黄冠斌系得六分嘅啫，所以当年嘅寻常试系点解佢话屎啊？因为佢最高分嗰个嘛， 考六分就可以话事啦， 几叻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内分泌学会副会长孔宪辉医生： 如果情况稳定咧，其实大部分嘅就算有内分泌嘅问题，都可以接种疫苗嘅，因为都冇证据显示咧佢哋。接种之后呢有咩更多嘅或者严重嘅副作用啊？譬如有糖尿病或者肥胖症，咁咩叫做稳定呢？我哋通常就话如果佢平均血糖啦，我哋俗称 A1C 啦，咁係喺 7% 左右啦。咁如果平时检测血糖唔会太高或者唔係太低呢，都适合打疫苗㗎啦。偏高呢，其实如果过去嗰半年都係差唔多嗰位置呢，其实都冇问题。咁、但係如果都有問題，或者最近個病情呢都唔係好穩定，或者啲血糖時高時低呀、咁樣，都問一問醫生都係大家安心啲。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天气， 高学历后援会，我哋分手都见得人噶，我哋都喺度。 咦，我哋好似系，系咪我哋节目入边，即系睇今日啦，纯粹计今日， 系 知识会社，好似我哋高少少。 我唔知有其他嗰啲。 湾区生活一小时，阿、啊、阿、啊、O 都 con you 嘅 ，con you 啊， 系啊，都高噶，可能我哋低过佢啊。阿、啊、O 亦都高分嘅，系、啊。跟住之后嗰啲应该都系我哋高分啲啦。 有啲唔知啊，其实 有啲唔知啊， 系啊，即 系 估人唔估啦。 anyway， 我哋呢度系高学历后援会， 高尚学府啊。 好啦，时间天气报咗未？ 而家时间下昼3:42啊，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69%。 好，听推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做一个市侩啲嘅人。咩叫市侩啲呢？就是要识得一啲成日都会俾啲衫裤鞋物你嘅朋友啦。事完呢，今日见到啊一呢着嘅风褛，平时大家见上佢都系嗰啲即系嗰种通啊，一系就好 sharp 嘅色嘅，一系就嗰啲灰灰地嗰种，好少可今日呢一件呢系嗰个好山系 earth tone 嘅，即系嗰啲啡啡地色加啲军绿色啊，再加深蓝色衬，好唔系佢平时着嘅风褛。然后佢就话：系啊，系我哋嘅朋友送噶咁。而如果身边有呢啲朋友咧，系有一定嘅好处嘅。所以今日笨读兵团推介你识一啲间唔中都会贡献下、捐献下一啲衫裤鞋袜嘅朋友，令你嘅人生咧会有点不一样啊！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小弟今日呢一身嘅造型咧，风褛系嚟自于家父嘅， 系 裤都系嚟自于家父嘅， 呢条裤叫家父， 系啦， 哇， 同埋都系有啲牌子嘢嚟噶， 系咯， 系啊， 因为好明显系唔系平时你会买嘅， 咁啊此言差异，即系呢件咧系嗰啲行山嘅嗰啲防风风褛啦，即系听下啲声音。即嗰种质地，大家幻想到， 知道啊， 佢未系 Gore-Tex 嘅，但系系嗰款好防风啊，即系啲硬骨骨嘅衫。其实我嗰段时间咧系想买一套或者一件呢啲褛嘅，因为行山有时可能冬天行山上到山顶，有件咁嘅褛咧，即刻觉得自己啊professional 啊。咁然后咧就但系当然啦，即系呢只色未必系我买， 是啊、 但系呢啲质地我系会买嘅。 系就系觉得只色唔似系你会买，呢种衬色佢系。头先讲啦，啡色啦、军绿色同埋深蓝色咧，佢会一格格咁样咧。你睇你前面嗰啲，你平时系好少买呢种 pattern， 咁所以一望就觉得啊，总系怪怪的，但系冇特别问。但系你一讲起，哦，原来系家父俾嘅， 系啊，家父。咁我有买，我有俾钱嘅呢件，呢件我有俾钱，有3嚿水。但据说佢系2-3千蚊喺日本买翻嚟嘅， 系啊， 系啦。咁啊，当时 唔使钱冇分别。 当时佢老婆话：快买咗去，快买咗去啊！佢好多呢啲褛啊。因为佢系呢件褛咧，据说好似系根据阿嫂嘅说法咧，系有2件定3件嘅，不过系唔同嘅 pattern 唔同嘅色啊。 哦 ，pattern 都一样。 系啦，即系都系咁样左cut右cut，因为佢系个感觉系佢几块唔同颜色嘅布车埋一齐，咁佢都系嗰种车法嘅，不过系纯粹啲色水唔同，即系嗰个颜色唔同，可能深蓝色或者变咗黄色啊， 枣红色啊嗰啲咯， 变咗咁样，系啦，咁啊即系就系家父卖俾我噶啦 ，OK， 小弟而家着紧嗰条裤啊，系今年年中家父送俾我嘅就系啦，好啦，送俾我就系、是、有一日翻到去office 嗰度，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喂，肥仔。试下，个哦好好试试，有啲紧，不过唔使钱我要， 我会减肥， 咁结果我真系减咗肥，真系着到 ，OK， 系啊，我都受惠过唔少啊，就系、是， 但系咧，因为首先即系呢个我哋今日推介你啲咩咧，就是、推介你啊，一定要揾一个 friend 系会买好多衫裤鞋袜， 冇错， 而系佢会俾你嘅，即系例如。我是买很多衫裤鞋袜的人， 但佢唔会俾人， 但我唔会俾人，因为我全部买翻嚟嗰啲好多都是草嘅，亦都着到溶溶烂烂先至卖俾人。你发现唔系先至抌啊，都冇俾嗰人啊。即系你见我咧，嗰啲衫咧，其实着嚟着去都系嗰几件噶，因为我买好多贵嘅衫或者嗰啲我好中意嗰啲衫咧，我系唔舍得着，晾咗喺度啊。即系例如我有一件宝方。最后一年代表祖云达，唔系最后一年，最后一年祖云达斯一号嘅欧联比赛嗰晚嘅波衫，咁我就当然呢啲梗系挂喺度啦，系咪先？买咗翻嚟就着过一次嘅 ，OK。 有啲火影忍者衫，覺得好靚，買翻嚟又淨係著過一次嘅，即係因為好多衫我真係齋嘈，所以我就冇得送俾人。咁但係咧，你揾呢啲 friend 咧，有樣嘢要留意，或者你有個先決條件嘅， 碼啱唔啱？ 冇錯啦，因為小弟嘅身形同家父嘅身形咧，我苗條少少，所以通常佢買翻嚟著唔落嗰啲咧，就會俾咗我嘅。 我同家父嘅身形差咁多，我苗條佢咁多，點解我著得落？ 因为你都肥咗，OK， 咁所以咧，有时咧，阿玲系试过表达佢嘅羡慕嘅嗰个语气，哎呀，我都想要，但佢真系着唔落，即系佢个落唔，因为阿玲瘦削好多嘛，佢落唔起嗰件衫啊，即系家父嗰啲衫系大大嚿嗰啲咧，佢着咧会有啲古怪，所以就俾咗我嘅好多时佢啲衫。好啦，第二个有赠衣嘅人啊，究竟边个有赠个衣俾我咧？ 仲有啊， 仲有一个。 我识唔识噶？ 识，都系我哋啱啱有提过嘅，冇错啦， 系啊，送波鞋，诶、 欸，嗰时我送咗好多波鞋同波衫俾我， yeah, yeah, yeah. 因为嗰时据说咧，我哋有个叫做篮球队啦，港台篮球队啦，咁啊连埋一啲嘅唱片公司嘅同事一齐打波啊，剩啊，咁啊有时我哋会逢礼拜二， 礼拜二去打啦， 系啦，咁啊去九龙城啊或者即系任何一个体育馆 book 到场就去打啦，咁啊即系有叫我去嘅，咁啊当然通常即系我系半场魔法师嚟嘅。咩叫半场魔法师呢就是最尾个半场先出现嘅啫。 好耐冇听过呢个名字，嚟到嘅时候哇，几好体能啊！个个都开始耷嘅时候，哇，半场魔法师。 当大家开始打到攰嘅时候，我就出现啦。 系啊、 哎，半场魔法师， 哎，我嚟啦。 因为迟到，哎，但系起码我系半场魔法师。波胜系一场魔法师，一年就系嚟一场嘅啫， 或者嗰日嚟到只打到一场就够钟。 系啦。咁跟住之后，但系因为好几次我早期去打波嘅时候呢我穿着件皇马的波衫去啊， 手落 有种违和感喺度。 你试下落场可以戴手套，佢戴住到去噶啦。 系啦，仲要有一次啊，即系个波飞埋嚟啊，好自然地用脚踢走咗 ，bang 咁样，佢全世界，唔好意思啊，惯咗脚。系啦，因为所以小弟嗰啲好多嘅嗰啲运动装备、行山鞋，你冇理由再去打波啊。 系啊， 跟住之后。踢波嗰对波 boot 冇理由再去打波啊！咁所以嗰阵时最早期咧系着咗一对咧嗰啲出街嘅波鞋啊， 好似系啊，我记得你有一对 出街波鞋咁样，即系而家我连出街波鞋都冇咧。 我都想讲你其实 得对凉鞋 ，OK？ 好啦，咁所以咧阿 O 就话：，哎呀，肥仔，我有好多嗰啲鞋啊，哎，俾对你啦咁样。咁啊，因为好多鞋咧，佢系着过一两次嘅啫，因为佢有即系大家都知道投资 O to O 啦，佢有都有炒波鞋嘅呢、這个 系啊，会抽下 喜好啊， 买下咁啦。 咁有时买咗翻嚟之后，真系唔啱着啊，又好或者即系着过一两次，觉得个款唔系咁啱咧，佢系送过两至三对鞋俾我嘅。系啦，我而家着紧嗰对紫色嗰对篮球鞋咧，都系阿 O 俾我，系全部嘢好新正嘅。咁亦都佢送咗一件 Jeremy Lin 系咪 Jeremy Lin 啊？系啦嘅波衫俾我嘅。系啦，当然后面啲色系甩晒啦，但系我觉得佢咁冇所谓啦，做运动打波嘅时候着嘅啫。虽然我都系着皇马嘅波衫去， 但系嗰对波鞋都好啊。 系啊， 悭好多钱啊！ 所以好多人咧，即系小弟身边都好多人。神衣俾我嘅，系争在未施啊啫。 以前挣钱啊，套现好似好啲，因为我都有受惠于一个人咧，嗰、那个 exactly 就系家父啦，所以我先好奇我哋啲身形，点解我哋三个啲衫可以你又着到，佢又着到，我又着到咧咁。 其实你唔系想象中咁瘦嘅 ，OK？ 唔系啊，但系佢赠衣俾我嘅时候系几年前。 哦， 即系我而家肥咗，反而佢冇乜点赠衣俾我。 哦，系家父除咗送衫之外，仲会送鞋噶。 系啊， 咁当然。我哋系好奇嘅呢样嘢，即系我哋咪后有讨论一个问题，因为好多时家父买嗰啲鞋，你系幻想唔到佢会着嗰款鞋嘅，即系例如啊，佢系买一对橙色嘅 V 字头嗰、那个滑板鞋啦， 系啊， 但家父从来都系着 Earth Tone 色嘅嘢， 深色嘢噶嘛， 深色嘢， 佢嗰只橙系鲜橙嚟噶， 系啊， 唔知点解会有噶， 究竟点解呢？而佢都送咗一对同一个牌子嘅滑板鞋俾我。是毛毛的高筒 哎呦 是啦为什么家父会买这些鞋呢 因为他那对橙色那对给了我啦在我家几年啦。 是啦即是蒙慧亮刚刚那些 是他有着过他买了回来可能即做运动的时候发现不啱 size 都是算啦给你啦。 因为 你知道有时做运动你真的去到做那下你才发现 对鞋啱不啱的嘛。即是 你理解但家父那些是呢啲唔系你平时会买嘅嘢，呢个第一个都市传说，或者第一个都市难题。第二个系咩啊？佢每一次啲码都系唔同嘅。 系啦，呢个先系神奇，即系你知自己只脚几大噶嘛？ 佢嗰啲你谂下，我系你着几大啊？你只脚 四啊三至四啊四咯， 系咯，我话四啊四点五至到四啊五噶嘛， 系咯， 都差一下，即系都差一个码啦。点解可以？ 但家父全部都有噶、 哦，所以我真系唔明白。咁当然啦，有到好嘅就系因为佢呢啲咧系会唔系自己平时会着嘅， 系 即系譬如佢嗰对橙色，佢唔会着啊，其实我都唔会着。佢俾咗我，如果我着叫开拓咗一个新嘅尝试啦，因为我自己唔会买嘛。 嗯， 但系问题嗰对鞋摆喺度几年，我每次打个衣唔系打个鞋柜望啊，点样衬？ 其实真系几难衬 啊，点着？佢啲麂皮嚟嘅，仲要少少系 嚟紧。你做金曲司仪有冇得着啊？ 诶，嚟紧有得做金曲司仪先，或者嚟紧有金曲先啦，我都唔知道。你都要知道， 你啱，你啱， 系咩？ 系 呢啲 confidential 嘅嘢，我鬼知咩？乜真系问我啊？我播歌嘅啫，大佬。 啲人成日认住你有得做噶嘛？ 你我榜有乜决定啊？成日都问呢啲真系，大佬我打工嘅啫，我专心做访问嘅啫，我做后门几开心。冇冇讲啲咩？ 冇系啦，所以我哋喺度呼吁大家，即系除咗你要识呢啲做朋友之外咧、嗯，第二样嘢系咩呢？你要成为呢啲朋友，因为我都有送过衫俾人噶，我买过几条嗰啲运动跑裤，买完翻嚟之后咧，发现我真系唔啱着啊，因为我大髀太粗啦、哦，所以谂住送俾啲 friend 系啊，未见到交收唔到，因为有时都系咁样噶，有时系我嗰个人咧好多。即例如你运动店最多嘅，买多一个有九折，三件有八折，咁然后就买多条运动 leggings 翻嚟，可能谂住踢波冬天嘅时候着啦。点知今年啲冬天都唔冻嘅，跟住就摆咗喺度啦。好啦，摆咗一两年，自己又肥咗，肌肉又大嚿咗，就真系着唔落啦。好啦，其实可能真系着过一次或者两次，咁咪送咗俾个 friend 咯。 哦， 你都试过有啲嗰啲。褛啊，或者剩啊，买咗翻嚟冇着，或者买咗同款嘢翻嚟，亦都系送过俾人。通常我都系运动嘢多，啲运动嘢好多时都好易送俾人， 送波衫咯， 系啊，或者有对波 boot 买咗翻嚟，或者唔啱着嘅鞋，我都送过俾人噶。 系啊，我都送波衫俾人，好似有送过俾你啊，都皇马定唔知咩？因为以前我舅父储好多波衫，佢 系咩？你有送过俾我咩？ 因为阿斯芬有受惠嘅，阿玲好似有受惠嘅，我唔记得你有冇啦，好似有俾你。 你舅父喺边而家？ 冇啊，佢而家冇再储波衫啦。 哎呀， 我细个时候送俾我噶。佢送曼联嗰啲你啱啱，利物浦嗰啲你啱啱， 唔使啦，多谢多谢舅父。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在一个暖粒粒的下午那里晒着一个很舒服的太阳，伸个懒腰休息一阵，拎起部电话发现 唉好多嘢未做啊，唉好多嘢搞啊，仲要好多嘢爆紧煲啊，好攰啊，好想嗌啊。 好啦，我哋喺呢个咁激昂嘅情绪当中咧，我哋要做一啲非常之由衷嘅感谢嘅。 系， 所以我熄咗音乐先。好，请致辞。 多谢喺我哋嘅社交平台有位听众叫苏罗红。是一隻紅的紅的男性聽眾為我們畫了芒果水蜜桃的幅畫送給我們， 是我們轉頭會 post 我們的社交平台那裡的， 是他叫我們快點想好組合名，麻煩你想了， 是芒果水蜜桃我們會承諾在2022年一定會有一個環節叫芒果水蜜桃， 不要你做什麼， 是不要你做什麼，我們未想也都不要你什麼時候，可能12月才有但明年一定會有。 OK， 拜拜。